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佳美文创中心二楼。大家记住，咨询热线是5899020，5899020。活动时间只有十多天，机会不容错过。 从即日起到曲阳西大街昆博大酒店一楼，特殊号码100元现钞即可兑换价值1000元的茅台镇52度原浆酒。您有这样的100元吗？前三位或者后三位或者中间三位的顺子号、豹子号100元人民币一张，如号码为11122123234等，即可兑换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一箱，52度6瓶装，活动现场可免费品尝。先尝后买，机会不多，本市名额1000件，请赶快行动吧。指定兑换地址：曲阳西大街昆博大酒店一楼，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佳美文创中心二楼。兑换电话：5899020，5899020。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长远 Lemon， 由李晨执导并主演，范冰冰、王千源、李佳航、赵达、李晨浩、郭明宇、叶刘以及陆思雨等主演，吴秀波特别出演，王学其友情出演的电影《空天猎》近日发布了一支真机试飞特技，首次展示了全阵容先进战机，并有王牌飞行员驾驭战机，展示了各种高难度飞行趋势，让观众也深刻感受到了大国重器的震撼。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，林俊杰《不吵不用花钱》。 Hey queenie, don't fret,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. You need it, I have it,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. 左手左手变左手右左手，伸左手不用想太多。蹦蹦蹦蹦，心中睁开眼睛。这期待当下的战略，有谁灵光一闪而过，用的也只停留。我的命都不再啰嗦，现实世界难如昨，请你不要到处兜兜，找个需要兜兜，不小心就没够。哦哦哦， Oh, 新监制阚家伟导演，实力演员任达华、陈小春、吴允龙领衔主演，邱意浓特别出演的正宗港式江湖片《黑白迷宫》已经定于9月1日全国上映。近日《黑白迷宫》爆出了重出江湖版的预告片，任达华、陈小春联手破人性迷宫，勇闯黑白江湖，重燃古惑仔热血情怀。以港式江湖紧张过瘾的肉搏枪战场景必将在大银幕掀起风云。好音乐不断，徐美静都是夜归人。 是冰冻的时分，已过零时的夜晚，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。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，感觉一点点苏醒，一点点撒野。你的爱已模糊，你的忧伤还清楚，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，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，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，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。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，梦醒后握着再见温暖的曙光，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，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。

实际的座位是56000人。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，如果举办奥运会主会场需有80000个坐席，所以呢，最早考虑这个标准来设计上海体育场。筹建阶段，80000人体育场这个名称呢就开始使用了。后来呢，明确了北京申办奥运会，上海申办世博会。经过利弊权衡，上海市领导呢最后把上海体育场定为56000座席，但名字呢就被这么一直沿用下去了，80000人体育场。 穿过人潮汹涌，灯火阑珊，没有想过回头。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走完？哦，我的梦代表什么？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？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's just life， 向现实的无奈，不能后退的时候，不再彷徨的时候，永远向前，路一直都在。 Yeah yeah，穿过一块黎明，一片黑暗，没有想过回头。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习惯？哦，我的梦代表什么？又是什么让我们期待？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's just life， 笑对现实的无奈，不能后退的时候，不再彷徨的时候，永远向前，路一直都在。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？

从即日起到曲阳西大街昆博大酒店一楼，特殊号码100元现钞即可兑换价值1000元的茅台镇52度原浆酒。您有这样的100元吗？前三位或者后三位或者中间三位的顺子号、豹子号100元人民币一张，如号码为11122123234等，即可兑换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一箱，52度6瓶装，活动现场可免费品尝。现场后买机会不多，本市名额1000件，请赶快行动吧！指定兑换地址：曲阳西大街昆博大酒店一楼，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佳美文创中心2楼。兑换电话：5899020，5899020。 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听歌啊。下一首歌来自 S.H.E， 叫做《心还是热的》。这首歌呢，用振奋人心的英伦曲风，续写着关于信仰和生命的主题。当 S.H.E 在副歌最高音处唱着“被风干的脆弱才能变成绳索，看似成熟”，似乎我们才能够真切地接受到那股将过去翻页、看见明天晴空的力量。S.H.E 用温柔成熟平和的方式演绎着心还是热的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振奋人心的这首歌吧。心还是热的，来自 S.H.E。 委屈的怀疑过，我面对自我被爱情把忽略过，不懂得放手，人心的不服过，崩溃的被遗弃过，尝到了香甜和酸涩的后果，学会爱泪的故事才会一笑而过。

雪，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？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呀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呀，我若担心我不能飞，我有你的草原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呀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Hey yeah, 你知道当你需要的夏天，我会拼了命努力。Hey yeah, hey yeah, 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兵。Hey yeah, hey yeah,thank you.